你咪同嗰啲民族主义上头嘅人啊，系完全划清界线咯。 嗯。 第二，你系冇市场啊嘛。除咗香港而家越嚟越癫之外，国际冇市场啊嘛，内地冇市场啊嘛。咁佢咪可以喐到你咯？ 嗯， 聚集一大撮嚟打击一小撮咯，呢个系策略嘅问题嚟嘅。 嗯， 所以梁振英系好聪明。 嗯， 你谂下呢包仔一讲学院嘅时候，再讲话你香港有啲咁嘅趋势嘅时候，嗰班建制派全部扑出嚟讲啦，系啊，有需要立廿三条啦，真系要攞把刀喺头上面扛住你。 但如果呢个国安法再加呢个23条，喂大佬佢包个几样嘢，喂金融安全，即係话而喂你做下炒家追击下呢个人民币都唔得㗎喇喎。 所以如果佢真係立嘅时候，佢係随时可以用嚟打击政治意见嘅工具。 咪有一样嘢啦， 你諗下、今时今日嗰啲友仔讲到即係天咁大嗰啲友全部缩埋喺二角㗎啦。真係立咗23条嘅时候啊。 嗯， 真係立咗呢个国安法引用全国性法律喺香港嘅时候啊，嗰包就係鹌鹑㗎啦，俾你听。 咪做一样嘢呢，就係、其实。 而家最大嘅问题係咩呢？言论係讲乜都冇问题原本。但你用行动嘅时候，其实根本香港嘅法律已经涵盖咗啦。 咪但问题佢赚钱嘅行为都无端端变咗做威胁国家安全。 因为佢 嚟 打击意见㗎嘛。你諗下中银嗰啲咩，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啦。全部嗰阵时候都被人拉晒啦。呢返大陆嘛，而家都费事返大陆啊，屌你喺香港佢都拉你啦。 唔係啦，其实佢即係有一样嘢呢，即係不能够不提嘅，就係话嗱，点解即係呢个其实呢个叫做连月增呢，其实礼拜一嘅时候写一篇文嘅，就係话点解即係习近平要立呢个国安法，其实係意识到即係其实呢、这个党呢或者中国呢，其实嗰个经济已经陷入危机，即係有会有好多社会矛盾，所以佢急于去立一条法例其实去做呢样嘢。咁另外一样嘢就係话佢讲到明， 其实都戆居呢啲咁样嘅思维呢，都系解决唔到个问题。如果你从当权者嘅角度， 佢暴动㗎嘛，其实係。 阿哥，你估你立咗条法律嗰样嘢有啲人唔做嘅。你估真係立咗条法嗰啲人就唔会暴动嘅。冇意义噶嘛？你立咗条法，反而你嗰啲人就反抗更加激烈啦。同埋大家都死心嘅一班人就会，一国两制嗰条界线已经系越嚟越模糊。其实而家咧，你咁样分析阿爷咧就系啱。你而家要同你摆硬， 唔系所以咧， 你够胆就嚟同我练啦咁样。佢而家向香港人系全面宣战。 嗱，高如衰咩罪呢？就系、衰一条咧，叫做系即系叫做系泄露国家机密罪啦。有好多香港人，即系或者我哋香即系以本土自居嘅人，唔觉得呢有咩回事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如果国安法即系要立嘅话咧，即系高如嘅今日咧，就可能系香港人嘅明日啦。好啦，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即系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